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耶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啊，新一集嘅搏击会，咁就 拜年啦，系咪？我哋年初一 啊，你真系好意思嘅， 身体健康啊，即系 龙马精神。 我都好耐冇翻嚟啊，即系 基本上啊，大家已经系差唔多一个月啦，系嘛？ 有冇啊？ 有三集咯。原则上就今日即系唔计初一三集， 恍如隔世。 计埋初一就。但我都唔知嘅就 恍如隔世， 即系 太多嘢发生， 唯有就咁样讲因为呢两位法律界人士就即系之前就非常多团年饭食，因为冇办法，因为太多啲专团咧团年 咧，何韵诗啫嘛， 哦， 冇葡萄咧， 我都去得个镇咋，阴公， 喂啦啊 ，OK 啦， 阿 Chris 早走啊， 点解咧？ 要做嘢啊， 做嘢 啊，冇得集邮啊嗰班。 系啦，不过 你要集又点会冇机会啊？你哋个个都有机会集邮噶啦， 都好 appreciate 嘅。其实佢即系系啦，嚟到第一佢真系好少嚟呢啲咁嘅场合啦。第二咧，佢即系我自己留喺度好短时间，但我觉得佢都好真诚咯，同我哋啲分享， 好真诚。 系啊，即系好 咩都讲噶，佢真系 系啊，有话直说咁样系啦。 例如咧， 唔好客气啊，跟住讲啲三幅皮嗰啲，唔系咯，系咯。 即系有修养，其实佢系嘛，即系读得多，系咪读好多书噶都？ 我觉得呢啲嘢唔同读书冇乜关系，即 系 个人佢谂嘢深唔深刻，系啦，佢有冇用即系真系用个心同佢沟通 系嘛？ 咁呢啲都好紧要嘅。 咁啊，集完油又食完晒团年饭啦，咁就今日讲嘅嘢就真系离唔开上个礼拜发生嘅事噶啦。 系 咁亦都知道期间两位亦都有啲部分係有参与到啦，咁就尽量就唔会掂到所谓啲 client， 又或者即係当即係当时发生嘅事啦。 即係我諗大家 即係啦， 成件事就我哋喺起码喺个公众领域入面报纸啊嗰啲大家都知道嘅嘢咪。 咪嗰啲囉， 其实都系嗰啲啦。 你谂住套咗嚟讲嘢啊？我哋唔会。 我套你都唔会喺个咪前面套嘅。 我啲记性唔好，其实我都唔记得晒。 嗱，但系因为上个礼拜咧，基本上我以我所知就真系除咗礼拜三打后嗰啲即系开始有节目之外咧，就真系冇乜话好点讲，唔系话冇节目讲过呢件事嘢，话我唔想大家系有咗个偏颇之后先再睇翻呢件事，因为点解？因为我今集节目我唔准备去话边一边啱或者唔啱，因为老实实即系我嘅 stance 系点，我系咪蓝丝，我系咪黄丝，即系唔需要再讲啲咩去证唔证实，而且亦都喺件事发生咗之后，甚或乎发生之前，其实嗰日即系讲紧初二朝头早啦，咁其实基本上已经啲情绪冚唪唥都带晒出嚟，因为睇到呢件事实在太多唔恰当嘅地方，即系我意思唔恰当系两方面都有唔恰当嘅地方，又或者你觉得件事点解要咁样发生？问题就系话，即系真系好情感上，又或者觉得要批判嘅嘢呢，其实就真系讲咗好多啦。反为就系话过咗个礼拜之后定翻落嚟啦，其实真系有啲大问题嘅，例如系咩嘢呢？譬如我有啲朋友。开始会问，喂，唔系、哦，究竟杨岳桥呢次选情点样样啊？即系嗰啲我留翻第三节先讲啦。因为而家开始会有 好 多人 急啦，我就系可以话俾你听。 咁冇办法啦，系嘛？嗱，真系有好多嘢值得大家去谂嘅。即系我意思系谂嘅意思系就，你会觉得香港之后嘅抗争系点样发展啦？定还是就系话，如果有一啲东西，有一啲价值，你喺呢一次嘅事件里面认同咗，又或者反对咗？你会唔会揸住两把尺去喺唔同嘅时候度唔同嘅人？即系而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大家好需要面对嘅。即系如果你有一次你会觉得喂差人应该执法嘅尺度系咁样样，你下一次会唔会揸住第二把尺就唔系、哦？你啊，因为佢哋唔系蛊惑仔啊，所以你唔应该点点点啦。我觉得呢一样嘢先系真正损害紧所谓香港价值嘅地方咯，所以我尽量去唔好觉得自己系一个黄丝，于是我会觉得 黑警咁咩都錯噶啦。 即係我哋咁諗啦，即係我就話你講嗰度，我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即係特別 get 到我就係、是、即係下一次呢三個字嘅。因為即係而家大家講緊咧，就已經唔係講緊即係過去嗰個禮拜。 Exactly。 發生緊啲咩事？嗰啲可能都仲要需要時間係理順，但係咧，起碼咧，而家我哋已經有樣嘢好似擺喺眼前都好清晰噶啦、 嗯。 即係呢一個絕對唔會係最後一次咯。咁下一次嚟咁點咧？即係呢樣嘢，我即係作為我哋唔好話咩黃或者藍，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啊，即係而家講緊大家面對嘅係一個即係香港，咁係會變成點樣嘅香港咧？即係嚟緊，第日會有更加多呢啲咁嘅情況會繼續發生嘅。咁其實我哋諗住係。点样去面对？点样去自处呢？即系你其中一个离开香港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咁你就好可悲啫。 有啲人话，喂，啱晒。第二日你见到啊，即系啲人咧就去上门拉人。 系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 signal 咧，话俾你知咧，其实香港已经系即系不宜久留啦。嗱，一有听到咁嘅讲法，唔系 就嚟推翻23条啦。咁 呢啲咁嘅所谓嘅白色恐怖啊等等咧，咁样即系呢啲我都有听过。当然我自己。即系仲喺度思考紧嘅呢样嘢吓， 即系而且即系发生开咗嗰两枪之后就系话，即系初一朝唔系初二朝搞完嗰件事，大家翻到屋企啦。咁我初二起身嘅时候睇到咁嘅新闻啦，即系其实唔单止我一个人，好多人都会话下一次咧点都会流血噶啦。又或者而家香港嘅社运圈咧就系、是、等紧第一个烈士嘅啫。烈士嘅意思就系话可能会有人流血，可能会有人死啦。即唔系单止我一个人讲，而系我身边嘅人都会有同我嘅睇法。你无论对件事嘅批判系点样，你支持边一边都好，下一步下一波咧就系、是、有人会冇命，又或者 serious injury。 你睇咗十年未啊？最后 我未啊，等紧你搞啊。 听晚有睇啊？ 听晚有睇啊？ 诶，呢啲 系佢唔啱嘅，佢冇得去。 哦 ，OK， 咁其实咧，其实即系我觉得你都听到已经有好多嘅。人士走出嚟，即系话应该要开枪啊！啊，又话 要杀死佢哋啊！ 系咯，即系有啲人又觉得，即系譬如话，当有部分 讲何君尧， 系啊，部分人咧就觉得话，喂，即系用暴力呢样嘢唔啱噶，乜都唔使谂啦，前因后果，总之用暴力呢样嘢就系唔啱。OK， 咁去谴责嘅亦都不在少数嘅，即系呢样嘢当然啦，谴责嘅对象两边都有。 但我真的觉得要谴责暴力，我不是讲少 的。都是即是说那个。当然即是这个是其中一个观点啦，即是两边都要或者怎样都好啦。即是你问我，我也都觉得即是暴力是不对，但是怎样去。 为什么会有暴力呢？ 要去用谴责这两个字呢我都还是其实都。 谴责。 谴 开口 打巴佢 谴责，即系 打巴佢呢 个，我唔会，我唔会， 即系 啱啊！即系呢个系 佢埋一口啊！ 你下次见到阿郑经汉讲咧，嗰、那个就唔系香港，嗰、那个系香港。你试下你咁同佢讲，睇下佢挂唔挂巴你啊？ 咁唔同啊嘛，佢教紧我啊嘛。咁第日我就唔会变咗好似另一个郑经汉啫嘛。如果真系要讲，系咯，学习嚟嘅呢个系。咁即系我自己暂时都未想用呢两个字先，我都想谂清楚、睇清楚究竟系点样。 嗱，逐步逐步讲。 嗯。 你哋两个，我又唔好意思咁问啦。即系基本上，两点钟前你哋就唔会喺嗰度现场啊，亦都两点钟之后亦都唔会喺现场，因为你已经系有即系有职责喺新地去咗唔同嘅 嗰啲就唔好讲啦。即系起码我哋嬲尾都有去过一次。 有去鸡鱼蛋啊，第二日。 仲记咧？ 猪油鱼蛋。 初二晚咯。 哦，你终于知道咩叫猪肉鱼蛋啦？ 系啊， 哦， 我唔知， 唔系初二，初三啊，好似系 初二晚， 初二晚咩？ 初一发生，做到， 哎呀， 初一晚翻 初三嘅凌晨三点钟度， 初二晚初三凌晨 ，OK， 我哋去完 QE， 嗯， 系啦， 我咧真系初一晚。事发当时咧，我就真系喺旺角，真系揸个街口，我就冇行到过去。 啊，做咩、 哦？你系即系食饭定咩啊？ 因为我阿嫂个，即系我去咗我阿嫂屋企拜年咧，类似系。 嗯嗯嗯。 咁就同佢哋食饭，食完饭先走。咁就时为系啱啱12:30。但系我喺嗰条叫咩街咧？嗰度系砵兰街，嗰度系边度咧？嗰度快富街，差唔多快富街。 哦、 我系好清楚。 嗰邊遠啲㗎喇喎。 係啊，唔即係我會聽到加個街口嗰度好多人喺喺喺嗌緊，因為我泊咗架車喺度，而且我都知道發生咩 事。你燒啊你架車真係。 咁我就唔得啦，打牌都唔得啦，要揸車走啦。因為嗰時呢仲未發生好大件事嘅，即係第一未開槍先。 幾點先。 但你之前都知道，你知道嗰晚有 好早啦。 嗰時已經算係好早啦。 即係小販嗰晚會嚟旺角嗰樣嘢你係知道嘅。 其实前一日小丽老师都拉过一次啦，嗰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呢度就系我哋第一要即系第一点要讲嘅地方系咩嘢咧？ 嗯， 而系大家如果有记忆，又或者喺初一晏昼有上 Facebook 嘅话咧，大家会知道边一个边一班人，同埋大家系几时知道咗初一晚嗰度有嘢搞。因为我好清楚记得咧，我系唔知食完午饭定系饮完茶咧，我就已经系 check 紧 Facebook， 即系大家都冇可能唔 check Facebook 噶啦嗰日。我就好清楚记到有唔同几个喺 group 啦，又或者唔同人嘅 Facebook 度讲咧，就吹鸡。今晚咧就要去旺角，哎呀，点解我哋要维护小贩、维护本土咁啊？诸如此类咁嘅嘢。 系， 即系呢度咧， 我都系连阿黄伯都有吹鸡咯，但系佢净系上啲人落去，即系支持帮衬下。小販嘅啫。 嗱，呢一度系第一點，大家唔能夠 dispute 嘅地方。如果唔係有人刻意吹雞嘅話，我哋未必嗰個時候會聚集喺旺角嘅喎。 嗯。 嗱，我唔好講究竟啱定唔啱，係咪邊個專登搞出嚟？我哋唔係講呢啲嘢，而係大家會好清楚記得一樣嘢，成件事係會有人好有系統咁晏晝吹雞。 你收到邊啲人吹雞啫？ 在 Facebook 睇到，同埋你會知阿黃伯嗰度好多 group 噶嘛？ 佢唔知 at 咗啲咩咧？點解我係 冇？我又冇咯，係咯，冇 group 啫喎。 我就係見到小麗嗰個咯。 有好多人啲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咧，係已經吹雞今晚 鬼嚟嘅，你係 唔係鬼唔鬼啦？總之就係話 咁佢收風嘅 吹， 佢做傳媒噶嘛？ 吹雞 喎， 唔係 肥佬 吹雞，吹雞吹咗去，今晚要去旺角嘅。咁而且大問題就係話我係第一個問題諗嘅，我。當然我唔會知道嗰晚旺角會發生大件事啦，我淨係知道好多人叫我落旺角食宵夜，但我當下第一樣諗嘅時候就係點解你唔係叫我桂林街食宵夜呢？喂，好似我之前啲印象冚唪唥都係喺桂林街啊。 其實係喺上年係咪喺深水埗桂林街？ 喺深水埗係 桂林夜市啊嘛。 點解今年變咗係砵蘭街嘅？ 所以我第一樣嘢 即係打壓得好犀利。 所以 同埋咧，嗱，我哋去嗰個豬肉魚腩得一檔啫嘛，但係咧，我唔知邊個話俾我聽話，其實你去錯地方啊，唔係嗰個位啊。 好似嗱，我記得上年 咧，有一道係好多噶。 上年咧有一個好似後巷咁上下嘅位置。 邊度啊？ 好多，我其實我都行下，好似係都係朗豪附近嘅。 你啱啱去砵蘭街係嘛？ 我唔記得 exactly 咩位啊。我帶住個仔一齊去㗎，即係我又好中意食嗰啲，我又好中意掃街其實。即係算咧，即係深水埗嗰邊有得掃咧，我都照落去掃㗎。咁同埋有時咧，見到即上年我仲有啲嗰啲類似係。即係啲有啲好大嘅爐咧，有啲烤餅咧， 嚇， 係啊，啲印度式嗰啲咧，我覺得哇，又 喺街度， 係啊，排曬隊想買都買唔到啊！ 我覺得煨番薯咁大個桶嘢 極好香啊！即係可能我自己中意食。 而家要問你啦，如果你上年見到啲咁嘢，今年見唔見到咧？ 見唔到啦！ 我淨係見到一檔豬油魚蛋嘅都話。 嗰時我會反思，即係嗰刻我睇到個吹雞嘅 message， 我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話：如果個小販真係做生意？你吹雞吹咗三千人落去幫襯嗰班小販，呢件事是一件好事唔好事咧？ 我諗啲小販都幾矛盾嘅，即係佢，我諗佢有啲人落嚟撐場咧，其實佢多少少咧，我諗佢哋都希望咧就做到一個已成事實，咁變咗咧就變咗即係冇乜，即係希望啲警察同埋食環咧就唔會改得咁勁啦。 以我所知，啲小販就唔希望咁多人喺度， 但係太多咧。嗱，當然經過今次之後咧， 緊檔就唔想咯。 你經過今次之後話人哋人多都照冚你檔嘅，甚至咧搞到好似成個好似有啲衝突嘅話咧， 就暴動就冇生意做啦， 就真係出事啦。暴動呢個字都仲要 to be。 To be fair， 即係嗰個係咪一個暴動就大家條底線唔同，但係真係想做生意嘅人其實唔想你有啲咩政治團體或者唔想咁多人吹雞落去邊檔幫襯，因為第一咩叫小販？以前我住深水埗嘅時候咩叫小販呢？當我福和街落到地下楓樹街裏面睇出去有個車仔推住賣腸粉，嗰啲叫小販啦。你要我專登揸車去搭車去，嗰啲就同間鋪頭冇分別，因為唔就腳啊嘛。小販就係話，我喺五樓住唐樓，聽到樓下賣緊果蒸粽，嗰啲叫小販。 嗰啲係方便我㗎嘛。所以喺呢個路口有一檔小販，下個路口亦都可以有一檔小販，嗰、那個先係小販嘅本質。你如果要喺靠網上面網絡動員，要動用群眾去所謂叫做去吹雞去幫襯佢，成件事嗰件事就已經唔係幫個小販，你係害咗佢。因為點解？嗰件事未發生，即係初一晚嘅時候，我已經係又係收到風啦。成件事就因為每逢而家所謂叫新年咧，你話好多小販檔擺街邊咧，你話當然你同我，又或者有啲中意去幫襯開小販檔、中意去掃街嘅人，梗係覺得冇問題啦。但係你如果你話住喺樓上嘅人係點嘅反應啊？梗係唔中意你哋喺度啦，係咪？我要瞓噶嘛。嗰、那個地方係我噶嘛？點解我要抵受你哋要開曬呢啲小販檔喺度又嘈又大陣味？ 呢、這個我覺得都合理 又多人 嘅，都合理的。 所以 當然啦，即係嗱，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分兩頭講啦。第一，即係你話，即係你話，喂，即係一年都幾日啫，係咪先？有冇第一次？即係經常都發生噶啦。咁同埋咧，即係我 even 我去到新年嘅時候，樓上喺度開 party， 嘈到夜晚兩點，唉，我都自己都，我都係唔中意，我都要瞓覺噶。咁但我都忍一忍佢啦，一次半次人哋開心冇問題。好啦，就算係啦，我覺得亦都係 justify， 即係話真係應該唔好咁樣去嘈住人哋嘅。但係講到最尾就係話，即係唔知係咪土地供應嘅問題啦。咁香港就係冇呢一種咁嘅夜市啊嘛。其實而家你講小販咧，其實都唔係好準確。你淨話講個小販咧，同我嗰邊諗緊嗰兩樣嘢有啲唔同咧。就 是、 我哋講緊而家佢哋話係年初一二三。 你諗緊年初一二三嗰啲啊嘛？ 我係諗緊係啦，即係個類似夜市。所以我講掃街咧，由頭掃到尾嘅。我唔係話下邊有一個小一攤檔，跟住我真係幫佢買個果精種咁樣。跟住話可能隔多幾條街有一個，我唔係呢一種嚟噶，我 即係 group 埋一齊去台灣嗰啲嘛，係咯 咁樣嘅。但係香港就冇呢樣嘢，咁亦都冇打，好似似乎咧政府亦都冇打算要做呢一樣嘢。咁變咗你可以話係一年一個幾日，大家叫做滿足一下自己嗰種咁樣嘅。 即係我豬肉魚蛋都係啊，嗰兩公婆都係話我淨係開三日嘅啫，全年就係初一、初二、初三嘅啫。 因为咧，点解我要答翻你头先嘅问题？点解我要讲呢一样嘢咧？即系有唔止一个人同我讲过，就系话其实食环又或者本身区议会入边咧，而系有一班人专系收呢啲投诉，专系聊呢啲投诉，就系抠正嗰几日，就系专登要去投诉。一定要食环点样严厉执法，一定要唔俾人喺嗰度开小贩档。 其实区议员咧就系投诉啦， 系咯，其实 市民噶， 其实我都唔 投诉， 肯定佢都唔会收到多过十个投诉。嘥气嘅啫。 问题嗰个地方清洁啲，冇小贩，佢觉得佢系正职嚟噶嘛？又或者边啲人会投诉呢？如果我喺旺角，我租咗间铺头，出边有当小贩档顶我咧，我就会去投诉啦。 其实我觉得咧，你搞得即系譬如你即系过年咧有花市咧，你好多时候有啲球场仔咧，即系未大到咧可以整花市。你咪整个呢啲咁嘅类似系即系夜市 嗰度咧，就年初三高永文出嚟应咗嘅，即系佢话小贩啲咩市集啊，嗰啲系有得商量有得倾嘅。不过就话本土派嘅人士又或者旺角区咧，就冇人提点过呢个意思，冇人同唔知食环定边度倾过啦。咁所以旺角就冇做呢样嘢。 咁个官要自己提议噶嘛。 咁你讲真啦，即系其他地区，我相信一定人提过噶啦。 咁 但係即政府可以即係話睇個成個全局囉。如果諗住話呢樣嘢過年嘅時候大家開心心，喂，而家講真啦，即係政府可以做少少花費無多嘅嘢籠絡下啲人心，其實真係要做嘅話其實好容易。 其實旅遊業添啦，你可以做過，你睇台灣都係啲人啲旅客都係攞晒內市人夜市嘅啫嘛。 其實你走去 外國人都 其實佢而家都做緊嘅， 因為市人夜市入面啲梗鋪冇人搵200萬租緊一個月嘛。你知唔知 gap 個鋪位幾錢個月一個月啦？ 唔知啊。 啱啱做咗立日200萬一個月啦。 哇！ 所以呢個又係土地供應或者地產有。 你諗下喺樓下賣魚蛋嗰間鋪頭，點解要賣40蚊一 set 魚蛋 啊 ？To be fair， 我 豬肉魚蛋20蚊包啊。 有花市啊， 有。 其實花市入面都有一個熟食區㗎。其實嗰個感覺 要投啊嘛， 係都投嘅。當然啦，即係我諗 佢得一個 square 嗰度啦嘛，係咪啊？ 有一個位，每個花市都有啲地方咧可以賣一啲熟食嘢嘅。咁當然都要投，亦都可能係好貴投翻。 最貴噶嘛嗰個。 做得小販就梗係唔想俾租啦，因為嗰啲你都識話啦，佢哋成年出嚟淨係做三日啫嘛。佢覺得嗰三日係可以，又或者大家有個 consensus 唔會拉，又或者拉得少啲嘅話，佢咪可以走去搏一搏，發一發新年財，又或者去擺三。 其實佢可以申請個臨時小販牌噶嘛。 好似好似唔俾喎，好似 唔俾，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去買嘢都有申請， 好似唔俾，嗰啲熟食小販牌 老老實實係。如果咧你即係政府整咗啲臨時夜市出嚟嘅話咧，可能咧坦白講都會一樣有啲無牌小販走出嚟嘅。 Exactly， 咁但係咧， 各大冇 但係咧，但係咧，佢哋再要得到即係市民嗰個嘅支持同埋同情咧，就肯定會減低咗好多，因為啲市民喂，其實政府做咗嘢啦，已經有啲類似夜市嘅嘢 ，at least 過年嗰幾日已經係俾咗你。你又唔做，你真系做无牌嘅，咁有得拣，可能我都会拣翻大小朋友。我哋去扫街啦，就扫嗰啲比较安全啲、卫生啲，唔会俾人哋赶嘅街啦。 你俾我有得拣，我都会 系咯， 尤其带住小朋友 系啦。咁点解我一定会咁做咯？系咪先啊？ 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开始咧，那个原因就唔系所谓好多人都讲就系话啊，食环署坚持要清场，又或者点点点，你要记住食环系。嗰晚基本上冇清場，即係如果我聽嘅嘢翻嚟啱嘅話咧，你有你出你哋出邊示威者， 之前有清，但你之後冇清， 係啦，你示威者同警察爆緊大鑊，佢哋喺後邊做緊生意，即係所以有啲嘢真係講唔過去嘅，所以點解我第一開頭第一句已經要持平？如果你要保，即係如果差人係真係堅持要清場嘅話咧，我唔相信有人喺出邊示緊威，又或者同啲警察爆緊大鑊嘅時候後邊 佢仲喺度吉緊魚蛋咯，佢喺度炸緊魚蛋咯， 所以呢樣嘢唔啱嘅。OK。 好多人都係講根本就唔關小販事啦，呢件事初一時節魚蛋革命， 非常之高興同大家觀點一樣，所以 呢樣嘢同意嘅， 唔係咯，全世界都知啦。 即係呢樣嘢係即係有啲安排唔夠妥善嘅地方，係咪？但係咪因為咁樣咧，就要釀成一啲嘅暴力事件咧？咁我覺得咧就係個關係咧，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密切。只要當時其實係任何一件事啊，可能係因為。某某，你將架車泊咗喺嗰度，跟住有差人嚟無理咁樣抄你個牌，整下，可能你三姑六婆隔離啲親戚走出嚟又好嬲，整下都可以一樣出事。 唔係啊，你可能跌咗柱嗰個竹籤，跟住個警察嚟到話你倒垃圾，罰你1500，跟住你就已經暴動噶咯喎。 其實係一種係任何一種即係民怨咧，去到某個位一個 tipping point， 咁去臨界點有啲乜嘢係啦，即係跟住發生某啲嘢，令到佢會係發生一件事。 你啦就 小販呢樣嘢咧，佢影響個面咧比較廣啲啊，所以一下子咧又可以有咁多人走出嚟， 所以咧 有共鳴喎。 真係想問下兩位嘅，以你哋所知件事嘅開端係咪真係有個伯伯俾架的士撞親？於是食環署就要喺個現場強行，唔知徵場定係點？於是就令到突然間喺現場示威者同埋警察個關係突然間升級咧。 好唔好意思喎，我第一次聽呢件事。 我第一次聽咗，我都 係。O K， 點解我會聽到一件咁嘅事呢？就係、是、因為全香港報得。 收到佢真係犀利。 我唔係。全香港收唔係全香港 收風都唔夠你勁。 收得最好咧，原來就係金英。吓，同埋阿 Sam， 因为点解咧？我有听过两个节目，即系我都相信嗰个描述系我，即系有啲我又睇 Facebook 人哋讲啦，有啲我就喺出边收风，有啲我听翻佢哋讲咧。其实嗰三个 source 咧，系成个古仔冚得埋一齐嘅。 咁劲？ 系啊。 好，你讲。 而佢哋嘅版本讲就系话，大概10点喺浪河坊对出咧，就因为现场仲有车行，仲有人行，亦都大家开始对峙紧，个气氛就非常之紧张。而且当中咧，因为有个伯伯咧就俾架车唔知点样整亲，于是就令到咧酝酿咗点解突然间警方会喺现场要喺嗰笪地方要开始所谓叫清场，又再出胡椒喷雾。而呢一樣嘢開始咗，然後先引發到就係話，點解啲人會原本喺朗豪坊正面出面，但係突然間俾啲差佬係掃翻去兩邊，一邊係山東街啦，另外一邊就亞皆老街，咁先至會差人同埋示威者喺亞皆老街嗰邊對峙，先會有嗰兩槍。咁所以成件事嘅時序咧，大家覺得最激烈嘅時候，你覺得最激烈係幾時啊？ 我真係唔知喎。 身在其中嘅人系真系唔知嘅。原来按照佢哋嘅讲法咧， 林天光啊， 系大概 4-5点啊， 4-5点嘅时候，3-4点嘅时候。因为点解咧？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嗰时战场最热烈嘅地方咧，就系山东街麦当劳同埋弥敦道个路口，而且啲砖即系俾人撬烂咗嘅地方咧，亦都喺嗰个地方。系差人发觉攻入咗山东街攻唔到，嗰啲示威者开始撬砖去掟翻。 即系教协嗰度啊？ 系啦。Exactly、就係嗰個 location 啦。咁啲差人喺嗰度係俾示威者。 移到嗰度咁遠，朗豪坊同嗰度。 所以大家要知道 距離好遠㗎喎。 所以大家知道個 scope， 你喺電視見到嗱，我唔知大家喺新聞又或者 Facebook 睇過邊段片，你最記得啊？我就真係最記得就係、臨開槍前嗰8分鐘有線新聞嗰段片。 因为我觉得 几点开窗噶？其实 两点啊， 呢样嘢知，但其实咧，我基本上咧，我全程到而家咧，我都冇乜点睇过啲片啊，我系睇过好少好少嘅片咧。即系因为 你真系做紧嘢， 系冇机会睇到啦。即系我有机会睇到咧，同埋就系一段仔咯。我见到嗰段仔咧，其实都系见到一啲嘅，即系啲市民咧系即系攻击啲警察。呢我系其实睇到呢一段，咁都系基本上净系见到系攻击即系啲警察嘅。调翻转头咧，我唔系我喺 一定 Facebook 上面有啲人啲短片咁样传，我唔系好 sure 系咩嚟嘅，但系因为我哋其实一路电话都即系嚟收得唔好啦，亦都冇乜电啊，我哋都尽量悭电咧，唔好插电啊嘛，咁变咗就 你要带两嚿插电出街噶啦，开始 完全嗰日都冇带电喺身，我连插电嘢都冇带，后屘先搵人救命，咁但系就系咯，所以我但系唔睇都好嘅，唔睇我唔会放任何偏啲人啊嘛， 最惨我净系睇咗 TVB。 系咯，咁你可能睇完之后咪更加唔 up。我咪就系我 lunch 咪射咗出去啦，跟住就翻，我咪落翻嚟，跟住我哇嗰班暴徒嚟嘅，正就系正正我净系睇咗 TVB。 我冇，基本上我睇咗段片，但如果净系嗰段片，其实一面倒都系见到系其实系即系嗰啲知识分子好过分嘅。 系啊， 所以我知道我 Facebook 又或者有啲我朋友本身佢会觉得件事最激烈咧，就系开枪之前嘅。我真系想话俾大家听，最激烈嘅唔系开枪之前，系开枪之后。什么掟砖啊，什么放火啊，冚冷烧的士啊，冚冷都是开枪之后的事嚟嘅。咁所以嗰时所谓叫差佬开咗枪，系咪真系仲系咁多片呢？事实上啲片系多数来自开枪之前嘅、啊，因为点解嗰时时间仲早啊嘛，啲人仲喺街咪仲系影到咯。老老实实一个正常人知道差佬开枪咧，其实你都唔会逗留喺街好耐噶啦。 嗯， 所以。有啲嘢同大家認知係要出入嘅，所以更加講唔上所謂叫做魚蛋革命同魚蛋係冇關。第二就係話係咪真係由食環署拉人開始件事開始 escalate， 最清楚嘅地方都唔係因為嗰一樣而引起，而且我非常之同意阿 Chris 頭先嘅講法，成件事有啲人係積壓咗對警察嗰種怨憤，係突然之間俾你有機會去宣泄件事係咁嚟嘅。所以你话我同唔同意呢场系一个鱼蛋革命，成件事去反政府，我觉得一部分系事实。但系我如果第一节我有个小总结嘅话，我会觉得系件事 escalate 到有一班对警察好不满嘅人喺个 front line 度，喺前线度，而系佢哋一直都等一个机会，真系想 杀死佢哋咁样。 唔一定，但系你会想同警察开始拖。呢、这个就系一个最公道的 方法。唔系，我咪觉得佢真系想杀死啲警察噶。 打开就梗系想杀死啦，但系我同你冇。 即系你系私，即系好深嘅仇恨咯。有啲人系对警察。 即系我系真系想同你开一场拖，我就唔知揾咩藉口，唔知几时，唔知点开。但系就系话咁啱得咁巧，嗰时天时地利人和，要有嘅嘢有，要人嘅有人，而且我都觉得嗰个系适当时期。于是有一班人决定咗喺嗰一刻同警察。 但真系好仇恨咯。我好憎你个 friend， 我都唔会攞个砖揼死佢啦，系咪先？ 呢样嘢 真系要好憎先得咯。 休息时候再擦一擦啊，转头翻嚟。